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二十四集，柳纯阳自知不是逗孩子的料，探头看了一眼， 长得还是很好看的。 嗯， 还没敞开就能看出来啊，像你。 他说着说着又看了孩子爸爸一眼。 嗯，不像老林脸大。 老林投降道， 我脸大，我脸大。 作为陈星宇的老公兼经纪人，他长得就是清秀，不过肯定没有陈星宇这么优越。脸大只是相对而言，但还是被柳纯阳无情的抨击。说到孩子长得好看，柳纯阳又招呼蓝河也来瞅瞅。蓝河犹豫， 哎，你来啊，看看我外甥。 陈星阳也道， 哎，不是，你还真怕吓着我外甥啊？ 蓝河只能也走上前几步。其实他心里是真的没底，刚才就一直没敢靠太近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的阴气可能是重点。小孩子敏锐，说不定真和鸽子一样被他吓到了。他隔着两步距离，小心翼翼探着身子去看，确实是大眼睛翘鼻子，看得出来优越的基因，可惜正在嚎啕大哭，脸都皱起来了，鼻子红红的，有点可怜。蓝河本来是想看看就算了，谁知苗苗扯着嗓子哭得泪眼朦胧，很是忘我。可就在蓝河冒头后的两秒，他眼睛慢慢睁大了一点，盯着蓝河看了会儿，哭声不自觉就越来越小，渐渐止住了。 嗯， 陈星宇和丈夫惊讶地低头看，这孩子不哭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开始笑了，上带着泪花，咯咯笑了起来。 他儿子这还是头一次笑吧？ 老林不可置信地看着妻子，陈星宇也迷茫了。 别说笑了，没事不哭也是头一回。 陈星阳赶紧把苗苗交到陈星宇手里。 哎，是不是突然好了？外婆说我俩小时候就是哭满100天，突然一下不哭了的。说不定100天是虚指，这超过了几天。 还未思考这其中的逻辑对不对，淼淼才到陈星宇怀里又大哭了起来。 刚才只是他走了神吧？ 老林吐槽道。陈星宇也无语了。他抱着淼淼很是头疼，调整了一下姿势和角度，谁知只是一个随意的动作，淼淼的哭声再次停止，而且这次不是慢慢停的，是戛然而止，叫他狐疑起来。 啊！ 柳纯阳站在一旁，比他们看得清楚，心里嘀咕着，不会吧，忍不住出声指挥道， 那个蓝河，你凑近点试试。 我蓝河不解地上前，淼淼看到他过来，一时乐得更起劲了，还伸手试图去摸。陈星宇脑海中想法一闪而过，刚才他调整了一下姿势，淼淼又正对着蓝河了，之前停止哭也是。陈星阳的嘴都慢慢张大了。 什么情况？淼淼这是看到你就不哭了？ 陈星宇的表情有点崩了，语无伦次的道， 那个学弟，你能不能试试？ 他想把淼淼交给蓝河抱抱看。 我不会啊。 蓝河也手足无措，不知什么情况，而且他也只抱过几岁的小孩，和婴儿还是不一样的，只是在陈星宇这样的表现下又不好拒绝。陈星宇夫妇因为孩子这样，每天心里都搁着事儿，很不好受。他战战兢兢在陈星宇的指点下把淼淼接了过来，就见淼淼吧嗒一下嘴，没有继续笑，但是整个 进入了安静可爱的状态，眨巴着眼睫毛，头一次不哭不闹看向父母舅舅，像是在观察这个世界。陈兴阳被震撼了，万万没想到蓝河不但没吓到他的外甥，还来了个反向操作，外甥不哭笑了。 你先放开，还回去一下。 柳春阳指挥道，蓝河就把孩子还回去，淼淼立刻大哭， 再抱回来，抱回来。 柳春阳继续道，蓝河又接回来，孩子安静。陈兴阳忍不住大声道， 我去，这个场景有点眼熟啊。 他想举报了，这不是柳春阳实验蓝河和鸽子那一幕吗？柳春阳讪讪一笑，义正言辞地道， 哼，彻底确认了，淼淼就是对蓝河情有独钟， 说是集体呆掉也不为过。陈兴阳甚至喃喃道， 所以鸽子的反义词是淼淼吗？ 立刻就被陈兴宇瞪了， 这还是亲舅舅吗？ 老林是惊喜交加外加错愕，情不自禁道， 要不是孩子长得也像我，而且我老婆自己也不受孩子欢迎，我都要怀疑你才是亲爹了。什么时候看过他这么安分呢？不行，我得录个视频给爸妈看，这太难得了。 莫名其妙成了别人家孩子最喜欢的人。蓝河僵硬地抱着淼淼，被老林录了视频。陈兴宇就着这个姿势逗淼淼，淼淼也非常配合，甚至和他碰了碰鼻头，然后开心地笑了几声。原因暂时不知道，但着眼现在，他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啊？打生下来这孩子就没给过他这亲妈面子，好容易有了点亲子互动，顿时美目含泪。 工具人你好。 柳春阳拍了拍蓝河的肩膀，蓝河不知所措，他就像是支架一样抱着孩子，让陈兴宇夫妇满足一下头回见的奇景。陈兴宇伸手给孩子整理了一下帽子，便露出了额头上的一点褐色。蓝河目光划过，停留在那上面，这是胎记。 是啊，我外婆说孩子头上有胎记，以后也不准用激光去掉，胎记长这儿，孩子开朗朋友多。可是你们看着爱哭鬼。 陈兴宇无奈地道，摸了摸小孩胎记的位置。蓝河却是越看着胎记的位置和形状越眼熟，和淼淼清澈的眼睛对视了一会儿，不自觉脑洞大开了。陈兴宇去了三次妙感山拴娃娃，他忽然想起自己和老白一起上妙感山送礼时捡到的那个胖娃娃了，当时摔下来也磕了个伤口在同样的地方，胡大姑娘还念叨着留疤了什么的。老白怎么说的来着，陛下娘娘会把孩子给信徒养。不会吧。蓝河也被心底这猜测震到了，面上还是不显露。渐渐从震惊里缓过来，陈兴阳摸着下巴酸了吧唧地说道， 这也太悬了吧，怎么我外甥就那么喜欢蓝河呢？ 确实悬，大家都看着他，蓝河甚至什么都没做，只露着脸，孩子就不哭了。要说孩子喜欢帅哥，那未必他舅舅不够帅吗？妈妈不够美吗？老林笑道， 不会是前世有缘吧。 蓝河心想，如果淼淼真是那胖娃娃，那这句话还真是没错。柳纯阳选择性迷信，又是导演，立刻想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 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组里的摄影以前鬼压床都是蓝河把他们喊醒的。之前和兴阳一起捡到墓碑做的砚台，兴阳说他都毛了，蓝河还一点事儿也没有。有种人啊，就是胆气足，特别能镇得住。 小孩看到的东西多，容易受惊，在蓝河身边反而感到更安全呢。哎，你们懂吧？ 柳春阳这一捋，逻辑好像还挺通畅。陈兴阳也是亲身体会过的，当即赞同起来。 或者用汪大爷的话说，这是那个生物电流导致的磁场问题，蓝河和淼淼磁场看起来就相当对得上。哎姐，不然你多住几天，和蓝河多待待，淼淼也许就啥也都不怕了，好起来了。 陈兴宇夫妇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不管是前世有缘，还是蓝河一身正气，终归孩子在他身边安分。他们看着蓝河，期期爱爱的道：“ 会不会很打扰你？” 蓝河现在强烈怀疑淼淼就是自己抱过的胖娃娃，被陈兴宇给拴来了。他想想道：“看起来我和令郎还是很有缘分，要是有用，我也算略尽绵力吧。”柳春阳见缝插针：“ 只要你们不影响我的演员拍摄就行。” 可不能净给他们带孩子去了呀，拍戏本来就累。为此，陈兴宇都把房间调到蓝河边上了。晚上他们还换了换，蓝河和老林带淼淼一间房，陈兴宇单独睡，陈兴阳和其他人挤。程海东一无所知，他一回来不就睡着了，第二天醒来以为蓝河先走了。次日，好戏才算在大众面前上演。陈兴宇带着淼淼一起上片场了，考虑到小孩子免疫力弱，待在空旷的地方等着，这么远远地看着淼淼居然也安分。待蓝河一演完，立刻就迎了上前。蓝河接过淼淼，这次已经熟练很多。陈兴宇则殷勤地拿出纸巾给蓝河擦了擦汗，柔声问道：“ 累不累？” 他现在可太喜欢蓝河了，别提什么本性，在儿子哭了几个月后，他看蓝河比谁都亲。没事儿，学姐，不用不用。蓝河不好意思地道。他看到陈兴宇冷艳的脸上露出慈母般的笑容，就觉得浑身不对劲。蓝河都不对劲了，更何况是剧组其他人，简直是目瞪口呆。他们哪知道蓝河和淼淼的事情，单看这一幕还以为陈兴宇和蓝河是一家人。什么情况啊？昨天陈兴宇才在陈兴阳的介绍下和蓝河认识吧？陈兴宇还是出了名的高冷孤僻，你什么时候见过他对别人这样？就是他老公也不一定有这个待遇。说到老公，孩子他爸老林也来了，拿着饮料和点心要给蓝河吃，被刘导喝止，双方遥遥对骂，一个说你不要喂胖我的演员，另一个说我们蓝河也太累了。众人都看傻了，我们蓝河什么鬼？他们这是进入什么平行空间了吗？柳春阳和陈兴阳又怎么会和他们八卦这个？于是大家只能傻眼地看着蓝河在片场除了拍戏休息期间就坐在角落，星宇女神的儿子则或趴或坐在她怀里，她自己看剧本打盹儿倒也没太大影响。别说，陈星宇和老林围在旁边逗孩子，有点像一家四口。但更诡异一点，程海东作为蓝河的同屋，都被工作人员打听了无数回情况，但他真的不知道，甚至怀疑自己睡一觉也错过了什么剧情。他也确信昨天在片场陈星宇和蓝河还很生疏啊，但看着女神夫妇对蓝河亲如一家人，他忍不住背着人问蓝河了：“ 哎，是兄弟，你就教教我。”“ 教什么？”“ 你们苗族的蛊术啊。”“ 什么？去你的。”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